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歌手林俊杰在五棵松体育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2018年呢，对于 JJ 林俊杰来说呢是非常忙碌的一年。去年年底呢，他发行了新专辑，那么年初的时候呢一直又在跑宣传，那么到了现在接近年终的时段呢又开始忙演唱会的事情。可能呢他是真的希望让自己在忙碌之中度过自己出道之后的第15个年头。是的，没错，今年是他出道第15年。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娱乐板块呢，一起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林俊杰的15年。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星云路， 前一段时间呢网上就传哈说，哎呀，林俊杰出生于这个富豪家庭，是富二代啊，整个家族的金融实力非常强大。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如果他不努力唱歌呢就只能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哈。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并不是多么靠谱。网上就传他父亲呢是这个那个，哥哥是这个那个的，其实都是假的。那父亲从事的行业呢确实和通信有关，但是呢职位也并不高。那么哥哥呢在银行上班呢也是没有错，但职位呢是经理而已，不是说这个总裁啊之类的。那妈妈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这样的工作人员，但是呢他的父母都很喜欢音乐，所以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让 JJ 去学了钢琴，每周呢都会有固定的练琴时间。那这个小孩子嘛是吧，都是比较贪玩的哈。林俊杰他爸呢也贪玩，有一次呢老爸在家里打游戏，他呢就在边上看，看了半天，他爸一扭头发现，诶，这小子没练琴，结果呢一顿暴打，手都打出血了，哎呀好心疼啊。那么从那以后呢林俊杰就规规矩矩的练琴了，毕竟肿着手弹琴的难度可能还要更大一些吧。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可惜没如果。 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可乐妞说，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他说 JJ 林俊杰在北京演唱会开场提到，15年前呢，刚出道的时候第一次来内地宣传，第一场歌友会呢就是在北京新街口，恰巧名字叫做 JJ 迪厅举办。那么15年后的今天呢，我把迪厅带到这里。 JJ 的音乐呢就像浩瀚星辰的一颗恒星，有引力凝聚点点繁星在他周围散发的光芒，牵引出属于他的星座，转动的能量辐射到一整片星系。刚才呢，我们说到林俊杰小的时候在学钢琴哈，那么他学的呢其实是古典钢琴，但是呢接触了流行音乐之后呢，他就爱上了创作。那时候呢，科技我们都知道不够发达，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呢搞创作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哈。那个时候呢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那现在呢就是电脑啊软件就搞定了，编曲作曲就都 OK 了哈。甚至呢很多人乐器玩的都不是很熟练，但是呢依旧能够做出很好听的音乐。但是过去呢没有这么多高科技， JJ 那个时候呢录歌只能用录音机，每一次呢都要扯好几根长长的线，一根呢放在钢琴的边上，另一根呢挂在嘴边，一边弹琴一边唱。而且呢录音机是没法像软件那样剪辑的，所以说呢弹错了或者唱错了只能重来，而且每一次重录呢还要事先调很久的录音机，效率很低。但是呢 JJ 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他对于音乐的热情实在是太高了。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 JJ 林俊杰。雀斑少女的夏天说，确认过眼神，谁不是听过林俊杰的人呢？我是通过一部纪录片听见林俊杰真正喜欢上他的。片子里的他很真诚纯粹坦然，他呢丝毫不掩饰自己成名前的忐忑，成名后的迫切，还有奶奶去世、师生事件和唱片滑铁卢等等人生大事。 JJ 选择了坚强面对，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爱音乐也只有音乐。 易先生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林俊杰的铁刘海，录制跑男的时候做什么事儿都可以，唯独不能动自己的刘海。但据说呢，他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在意发型，所以说因此拍戏的时候呢，还因为这事儿被导演批评过。在1996年还在上中学的林俊杰就开始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前前后后呢获得了多个创作和演唱类的奖项，在家乡呢已经是小有名气。那么后来呢，在18岁的时候呢，海蝶音乐开设的非常歌手训练班，哎，把他给挖了出来。当时呢，在学校里成绩优异的林俊杰呢，已经提前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最后呢，他还是放弃了深造的机会，选择和海蝶唱片签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原来来自林俊杰。 街灯般出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北京音乐广播，对不起，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林俊杰的15年。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在上个周末去五棵松呢看了林俊杰的这个演唱会哈，感慨很深，就觉得很不知不觉他已经出道15年了。但是真的如此，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啊，一起来互动聊天。 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 刚刚加入唱片公司的那几年的林俊杰在音乐上的动作不是太大，因为新加坡的男孩成年之后呢都要参军，所以说呢林俊杰和公司签约之后呢选择了先去当兵。那么他呢后来使用的英文名呢其实就是从军营生活中演变出来的。那么刚刚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公司给他起了英文名叫 Wayne， 就维恩，但是呢他觉得不好记，而且呢太粗犷了哈。后来呢又改成了 Jun， J-U-N， Jun， 结果他也不喜欢。 后来在服兵役的时候呢，每个人衣服上都要写名字的缩写。那么他姓林，叫俊杰，所以说缩写就是俊杰两个字拼音的首字母，加上林的拼音就是 JJ Lin。后来他觉得，哎，这个名字很好的，简单好记，而且有特点，而且呢，最主要是跟自己的本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他就把英文名直接改成了这个很简单好记的 JJ。诺诺说其实呢还挺希望他能和周杰伦有一次正式合作的，那个时候的歌手到现在呢他俩都算得上是最最优秀的了。确实哈。波说现在15岁，受我妈妈影响听林俊杰的歌听了11年，我的天哪，4岁开始听吗？他说江南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我骄傲。好吧，我也为你骄傲。忘了时间说，最初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动画版本的江南录影带，当时呢还不知道歌名，记下了歌词，在网上搜了好久好久，后来呢看了真人版的这样的录影带，所以说呢就被林俊杰的两个特别可爱的酒窝给迷住了，所以说呢就爱上了他。花开之际说，当时就是因为豆浆油条这首歌，我油条都吃伤了，好嘛。打不死的小飞飞说，小飞飞来了，必不少曹操，还有一首青涩初中生最爱听的七里香。前面一个听众这个说完他跟周杰伦合作，您就这个特别应景的补了一条评论，是这意思吗？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15年13张专辑陪伴了许多人青春的他，那个害羞的酒窝邻家男孩依旧保留最初的纯粹，但是呢多了一份对于自己和世界的了解。林俊杰继续，我们呢也别停下，该从哪里开始呢？是和小酒窝的美人鱼一起修炼爱情，还是跟曹操相约醉赤壁来个背对背的拥抱呢？他的歌词有你的故事。好吧，这是把歌名给串起来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做学不会。那么这首歌呢很有意思，它的开场和结束呢还有它和大家打招呼的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所以说听起来呢就特别像是这个 DJ 的感觉。好吧，那我们就把时间让给林俊杰，让他当一首歌的主持人，接下来分享他的学不会。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当看留言紧握你手，想飞奔往前。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先，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我发现要喜欢上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爱上一个人维持着这个爱，我还是学不会。 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归类，随时会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没感谢，还是学不会坚持我在伤 是对我来说非常私人的一个新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也会感动到你们。不要永远学不会了。 学不会来自 JJ 林俊杰，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好像是他当了一首歌的 DJ 这样的感觉哈？朱迪说，那年呢，在网上听别人翻唱，他说喜欢的不得了，然后呢，我就下了好几个翻唱版本，后来才知道是林俊杰的原唱。那么听了原唱之后呢，留在手机里的翻唱只剩下一个没有署名，我也不知道演唱者是谁的女生版本了。诶，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分享一下给大家。豌豆也说，好像我喜欢的是一首有点冷门的歌曲，叫《不死之身》，是曹操那张专辑里的。当时呢，每个周都会关注音乐排行榜，等着这首歌上榜单。但是印象当中呢，它好像一直都没有登顶过呀。周排行最好的成绩好像才是第六，但是我真的喜欢呀。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歌曲，就是我们自己呢爱的不行不行了，但其实呢好像并不是受所有人的喜欢，不过无所谓了，自己喜欢就 OK 了。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播放水仙这首歌呢，不像其他歌那么火，初听以为只是普普通通的情歌，其实呢是 JJ 写给去世的奶奶的，奶奶的名字呢就叫水仙，很久没有听，今天再听觉得很温暖，照片里两人十指相扣，这就是一个奶奶对孙子的深深的不舍和牵挂，这种时刻呢是美好的，能把这种时刻保留下来也是幸运的。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JJ 林俊杰的15年，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儿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天气会逐渐转晴，北风将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外出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林俊杰的15年，没错，今年是他出道的整整15年。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呢，我们说到林俊杰参军了哈，那么因为他有音乐特长呢，所以说他就进入了这个文工团。那么当文艺兵的时候呢，他就写了很多歌曲。那么离开部队之后呢，他把这些作品交给了公司，希望呢能给其他的歌手来唱。但是他的命运呢和周杰伦出道前的差不多，就是有些歌曲质量很不错，但因为呢他本身这个人呢没什么名气，被唱片公司呢以各种理由拒绝掉，不行，你没有名气，我不要。所以说这也是很奇葩的一个现象哈。虽然说是就是说我们要只看作品对事儿不对人能怎么样，但是呢真落到这个点儿上了，落到这个事儿上来的话，可能还会是吧用这个肉眼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做判断哈。林俊杰和周杰伦选择的路线不一样，周杰伦呢是唱自己的歌，证明自己写的是好歌啊。林俊杰呢是不停的写歌，凭借对音乐超乎常人的热爱打动了公司。那么在张惠妹、阿杜、王心凌等人相继唱过他的歌之后呢，让他在业内积累了一定口碑之后，他才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歌《记得》。 走到最后。 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 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林俊杰出道的过程呢，其实不是很顺利。在2003年的时候，他才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乐行者》。那么那一年呢，恰好赶上了非典肆虐全球，那么这个原因呢，也为他的宣传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障碍，对吧？经历过那个事件的朋友都会有感觉，当时呢，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情，但是呢，林俊杰和他的团队还是坚持了下来，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咱们国家26个城市当中进行了宣传，给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林俊杰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we're now inevitable evolution leads forward. 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关怀。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那么真正呢让林俊杰大火的是第二张专辑《江南》，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江南》当年可以说是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品。那么这张专辑呢，算是他正在宣传《乐行者》的过程当中创作出来的。因为在成为歌手之前呢，林俊杰没怎么接触过其他国家的文化，小时候学的钢琴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是西方的古典乐，那么当时来中国宣传呢，算是第一次深度接触咱们的华夏文化， 强烈的差异呢，让他产生了把中西方元素融合的想法，于是呢，才有了《江南》这样的歌曲。后来呢，这张专辑在全亚洲销量突破了150万，让他成功的跻身华语歌坛一线歌手之列。那么同样，花香随风飘在微信上也说《江南》非常的好听，一起来分享吧。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才浓。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林俊杰的15年，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凭借《江南》这张专辑走红之后呢，林俊杰努力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发唱片频率。那么这些作品当中呢，有几张是偏艺术性的，那么在商业方面呢取得的成绩一般。那么这呢也是导致他呢经常被媒体唱衰。不过呢，基本上艺术性专辑之后的那一张呢，都能在商业上取得很大成功。那么这个规律呢也很有意思哈，有人这个就说他这感觉呢有点像冯小刚拍电影一样，一部商业片，一部文艺片，一部商业片，一部文艺片，而且呢都还比较买账。1000年以后，林俊杰。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反而无奈淹没 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遇见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 飞飞鱼呢给我们爆料了自己一个事情，他说当年呢我还唱着只对你说参加我行我秀呢，不过没晋级，因为我不会跳舞。好吧，很棒的经历哈。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媒体唱衰对于林俊杰来说呢并不算是一个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正打击到自己的还是自己。我们都说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那么这话呢在林俊杰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之前的作息没有规律，经常不吃饭，结果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胃酸倒流侵蚀了声带。那时候呢别说行走的 CD 了，录 CD 都录不好，说话都费劲，唱歌的时候破音，所以说谁也不敢说他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当时呢医生就给了他两个选择，一呢立刻手术进行修复，那么这能让他快速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但是呢存在风险。第二个就是静养，但是呢谁也说不好需要养多久。最终呢林俊杰还是选择终止了一切的工作，在家静养，过着每天不说话只吃流食和药的这样的生活。那么那段时间呢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许愿自己能够早点好起来，因为当时呢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思考，如果自己不能唱歌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啥也做不了。好在呢运气不错，三个月之后他痊愈了。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学会了重视自己的健康。那么最近几年呢 JJ 也是频繁出现在音乐类综艺节目上，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因为唱功扎实，真的和现场版本和 CD 的版本区别真的不大，所以说呢才获得了行走的 CD 这样的称号。那么呢在这个巡演，今年巡演到上海站的时候呢他身体也是出了一点小状况，因为患上了重感冒，当天状态不是很好。那么开场之前呢他也说，很遗憾今天不是我的最佳状态，你们尽量在我走音的时候呢帮我掩盖一下，破音了就当没听到，那么今天晚上呢就不当行走的 CD 了哈。好吧，这也是非常可爱的 JJ。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林俊杰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名，叫我继续。所以说从这个歌名呢我们就能感觉出来他对音乐的热情和走这条路的坚定的决心，一起来分享吧。 仿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 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我愿潇洒如影，远离地上宿命，那纷扰的城市人群，负重掠过森林，爱不该有边际，让恨一路的飘零，这是场战役，如影一般的眼睛，了断了那曾经的美丽，我继续向天地展开双翼。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晚上说电影节目呢，十点钟为大家送出的是唐人街探案第二部，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我们分享好歌，拜拜。 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的透明，都一样的风景，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停、哦、我愿潇洒如影，逆风等待黎明，越过人生峡谷困境，随风高至丘陵，梦想辽阔气息，如火焰般的热情，这一场战役